1955年4月13日正式对游客开放。公园的名称呢，也是以被誉为四大名亭之一的陶然亭为名进行命名的。 所以陶然亭是四大名亭之一哈，公园也是以这个陶然亭来命名的。就是咱们这公园这里就是有一个陶然亭是吗？ 对。 在什么位置呢？ 在慈悲庵上面。 在慈悲庵上面，所以好多人去到陶然亭公园可能还不一定知道这个陶然亭在哪儿哈。 对、 而且这个陶然亭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是有一段这个渊源的是吧？ 没错。 刚才您说了陶然亭呢是一座历史名亭啊。 它在公园中央岛的慈悲庵上面。 就在慈悲庵上面。 它是清康熙34年、也就是公元1695年建成的。 那距今也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对。可以说是一座历史名亭。 哦，那个时候为什么修建了这样一座亭子呢？ 当时任工部郎中的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这个相关事宜的时候来到这里，被周围清幽雅致的这个环境是深深吸引，于是就构筑了一座小亭，并取自白居易的一首诗《更待菊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中“陶然”二字为这个小亭命名。后人也因为这个建亭人姓江，以他的姓氏，然后称这座小亭为江亭。这座小亭刚开始建成的时候是亭子的样式，但是9年以后呢，也就是康熙43年，公元1704年的时候，有一个撤亭改轩的这么样一个形制的变化，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亭子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说几根柱子一个顶的那样的亭子的样式，而是变成了现在敞轩的形式。虽然外观变了，但是这个名字一直延续下来。 这个轩和亭的样式有什么区别呢？ 亭大家都知道是有顶，有柱，然后底下基柱，很简单的一种建筑形式。 对，四面都是通风的那种。 对对对。但是敞轩呢，它是一种有窗的一种建筑形式。 它是有窗，四面有窗，那有门吗？ 应该就是属于我们现在这个敞轩的形式，就是两面有墙，然后东西侧呢是有带有窗棂的那样的一个开场的空间， 也是一个开场的这个空间， 对， 但是呢会比亭子的密闭性要稍微好一点点 啊，比亭子的密闭性好， 它能够挡风遮雨的，但是呢又能够通风，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没有门的一个地方哈， 对， 所以是敞开的一个轩。 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市南二环陶然桥西北侧，占地面积约57公顷，是一座融古代与现代造园艺术为一体的，以突出中华民族亭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新型城市园林，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北京最早兴建的一座现代园林，有都门圣地之誉，是国家级 4A 景区。公园内有盛春山房景区、华夏名亭景区、陶然嘉靖景区、潭影流金景区等，其中著名的陶然亭位于湖中央岛的陶然嘉靖景区。公园内建筑古色古香，周围交通便捷，是旅游出行愉悦心情的好去处。 陶然亭公园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是古迹繁多，而且呢，它和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者有着不解之缘。这样，我们请李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因为陶然亭也是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旧址在这里。 确实是，陶然亭慈悲庵是燕京名胜之地啊，由清以来呢，吸引了京城以及各地来京的文人士大夫们纷纷来此修葺雅集、登高赏景，可谓是盛况空前。一度以来，春秋假日宴会无虚，被誉为红尘中的清凉世界。是士大夫们当时心中心之向往的城市山林、都门圣地。到了近现代以来，一直到民国初期，由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此处呢也日渐凋敝了，变得荒凉的僻静。但是陶然亭作为数百年来的风景名胜之地呢，却并没有褪色，依然是殉清遗老们的喜爱之地。这样也吸引了当时许多的进步知识分子慕名来此，其中呢就有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青年，比如说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他们在此寻幽探古之余呢，也要探索这个救国之路，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红色印记。 刚才我们也介绍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旧址之一呢，就包括了陶然亭的慈悲庵。那么慈悲庵又是一座什么样的建筑呢？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的，慈悲庵呢是一座元代兴建的民间小庙，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哦，它这个历史比陶然亭还要悠久啊。 对，先有慈悲庵，后有陶然亭。 哦， 慈悲庵是元代的，然而陶然亭呢是清朝的。虽然是民间的呢，但是它占地也不太大，但是一直以来是金像岿然、香烟馥郁的一处朝题圣境。然后因为周围环境比较好，然后四周呢又多是古园和风景名胜地，所以吸引了很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可以说清代和近代的文化名人均在此留有印记。 这个庵和庙有什么不一样呢？ 实际上这个庵也是就民间小庙的意思， 也是小庙的一种 是吧？ 对， 而且这个慈悲庵里头有不少名人题字的碑刻是吗？ 嗯，确实是。你比如说观音殿的楹联，连雨调遥，去天池舞临危曲，炉堂渺漫，在水中央任捕夺。这个对联呢，就是乾隆36年的时候，山西汾阳人曹学敏，也就是和纪晓岚同年的乾隆19年的一个进士，他留下来的。陶然亭它是一个东西通透的敞轩，它西侧的爆竹帘，烟藏古寺无人道，踏以深堂有月来，是乾隆年间的翁方刚撰写的。在光绪24年，由慈悲庵的住持请当时的两朝帝师翁同龢进行了重写。陶然亭内侧的里面的东向的爆竹帘，四文陶令开三进，来与弥陀共一龛，这是清朝的金岩名将林则徐留下来的。包括我们陶然亭上面的那个匾额，那个是齐白石老先生留下来的。 所以这些人都跟陶然亭有不解之缘哈。 确实是。 哎，李主任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陶然亭跟慈悲庵他们俩一个位置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陶然亭在慈悲庵的西南角，它是在那个慈悲庵里面的一组建筑。 哦，等于是陶然亭是慈悲庵里面的一组建筑哈。 对对。 那这个慈悲庵有多大的一个规模呢？ 慈悲庵大概有整个的院落面积是2000多平米。然后建筑面积大概有800多平米，其中陶然亭就在它的西南角。 哦，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旧址的慈悲庵，今年71前夕重新布展，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了。这里还有一个专题展览，叫《先驱者的奋斗：慈悲庵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专题展》，在这里同时也和大家见面了。这个展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备的？ 这个展览是2020年3月开始筹备的，历时15个月， 一年多的时间。 对， 应该也是搜集了很多丰富的这个资料和展品哈。 哎呀，那时候正值咱们新冠病毒在国内肆虐，所以各地的那个防疫工作处于攻坚时期。我们公园在落实防疫部署的同时呢，也是在开展这个筹备工作，过程很艰苦，但是呢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这个搜集资料期间啊，在邀请专家审稿论证阶段得到了他们无私的帮助。这些专家和合作单位都未曾蒙面，素不相识，但是却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真是患难之中的真情相助。 那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展览大概是多大的这个面积哈？在这个是在慈悲庵里头是吧？ 对， 多大面积？有几个部分？多少展品？ 好的，这个展览呢分3个专题展厅，一个旧址场景还原，还有尾厅，一共5部分。展厅的面积一共350平米。这个展览呢以图片、实物、文献、档案、艺术品等形式的200多件展品，来展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建早期先驱者的奋斗历程和慈悲庵的红色印记。 还有一些实物是吗？ 对，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实物呢？ 有一些老照片，还有高君宇的烈士墓碑。我们有一些复制的一些文献，有一些我们本身有的文物。 李主任呢刚才也跟我们介绍到了哈，今年71前夕重新布展，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先驱者的奋斗慈悲庵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专题展览，现在也是正在进行当中。这个展览会要进行一段时间吧？ 这个展览是长期展览。 是个长期的固定展哈。刚才您跟我们介绍了这次是有3个专题展览，那是哪3个专题展呢？ 我们这3个专题展分别是：第一展厅介绍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第二展厅周恩来与五团体会议，第三展厅是高君宇烈士事迹展。 好，那就一个一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先来说一说毛泽东领导的这个驱张运动，这个是展现的是毛泽东什么时候的事迹？ 这个驱张运动呢，实际上就是驱除军阀张敬尧。张敬尧在湖南任督军期间呢，作恶多端，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更是对湖南的教育事业和学生的爱国运动进行了多次的蛮横摧残和镇压，最终呢，激怒了湖南人民， 于是呢，长沙各校的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开展驱章运动。学联公开发表驱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的学校的学生呢，决定一致罢课，然后组织驱章代表团奔赴北京、上海、天津、汉口等各地来扩大这个驱章宣传。于是这个声势浩大的这个驱章运动呢，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那怎么又毛泽东又来到了北京来领导这个运动呢？ 对，刚才说到了，又湖南的学生代表呢组织了各个的代表团奔赴到全国各地，那么毛泽东呢就率领到北京的这一支驱章代表团，在1919年12月18号到达了北京，开始主持在北京的驱章运动。 当时他们在北京都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是跟这个陶然亭有关系呢？ 是那个毛泽东带领这个驱章代表团到了北京以后呢，就积极的联络在京的各界湖南人士，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章各界委员会啊，这两个组织，然后出席这个相关的大会，参加人有上千人，用来讨论啊，一个是宣传张敬尧的这个罪行，揭露他的这些作恶行迹，再一个呢就是讨论这个驱章的办法。毛泽东很注重这个新闻舆论的这个力量啊，他同张百灵等这些人还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亲任社长，写下了大量的稿件成文，分送到北京、上海等各大那个报纸上进行公开发表。1920年1月18号，毛泽东和邓中夏、罗章龙这些辅仁学社的成员就来到了北京陶然亭，来这儿聚会。聚会的目的也是为了讨论驱章问题。然后 在这儿聚会吗？ 对，在陶然亭。然后讨论完了以后， 当时陶然亭是一个就是什么样的所在，他们会跑到这里来聚会呢？ 就是刚才我介绍了，陶然亭是一个燕京名胜，一直以来它就是个风景名胜地，是人们是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们喜爱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毛泽东这些当时的那些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是为了追寻这个先人们他们的那个足迹来寻幽来探古，在同时呢讨论驱章问题。讨论完了以后呢，就在慈悲园山门外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展厅里，包括在各个大型的展馆里能看到的当时的那个毛泽东年轻时期留下了一张照片。 这是第一个专题展，说的是毛泽东领导的这个驱章运动哈。关于毛泽东和陶然亭的故事，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刘越的介绍。 北平和平解放前，毛泽东来过北京两次，两次都有几个月的短暂停留。这张照片是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之一，时间是1920年1月18日，地点是陶然亭的慈悲庵。那么这几位年轻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更待橘黄佳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元代古刹慈悲庵西侧的三间敞轩就是陶然亭，中国四大历史名亭之一。这里风光旖旎，宛若江南水乡，成为封建士大夫文人墨客聚会吟诗的好去处。不过呢，晚清以后这里逐渐荒芜，人烟稀少，恰好易于避开当局的耳目，不少革命者在这里开展秘密活动。照片中的这株老槐树很有名，清朝康熙年间工部郎中江藻在《陶然言》中就提到过，良宵千顷霁月明，霜天万灶寒烟起，三十眺望尽有德，老树四门闲席矣。为了开展驱除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0年1月18日这天，毛泽东与在京辅社成员罗章龙等人聚集在慈悲庵，共同商讨驱章大计。会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湖南各界公民代表陈赞洲等人给北京政府总统、总理成文，隶属张敬尧十大罪状，指出张都一日不去乡，乡民一日无所托命。1月23日，毛泽东的父亲去世，但他忙于驱章斗争，没能回乡奔丧。1月28日，湖南公民、教职员、 学生三个代表团向北京政府做最后一次请愿，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中午12点，请愿团数十人分三路向国务院进发，之后又到国务总理靳云鹏的私宅，毛泽东等6人被推举为代表，怒斥张定尧祸乡的罪恶。驱张运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张定尧的恶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在各方的声讨下，他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直系军阀吴佩孚、冯玉祥还有湘军谭延闿等取得了默契，于是呢，湘军长驱直入。1920年6月，张定尧终于被赶出了湖南。1950年底，在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陪同下，毛泽东重游陶然亭，看到这株老槐树，他感慨万千，说道：“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不过呢，今天辞班前的老槐树，已不是原来的那棵树了，而是1979年选了一株近似的槐树补栽的。当年的老槐树虽然不见了，但由于毛泽东树下的合影照片，让老槐树永远留在了红色的记忆中。 我们在展览过程当中呢，有图片和档案资料来支撑这个展览，其中在这个展厅当中的核心位置，我们进行了重点展品的一个展示。你比如说咱们第一展厅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当时他在大槐树下合影的那张照片，我们就通过采取高精修复放大，并且用写真喷绘装裱的形式，用整面的独立造型的展墙的形式进行了重点的一个突出。还有呢，比如说一些重要的一些当时为了宣传张定尧的一些罪行，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多样的直观的质朴的这种形式来展示。你比如说军阀张定尧当时的罪行，毛泽东曾经起草了一个呈文，呈给当时的国务总理，叫《乡人控张定尧十大罪》。这篇文章里头呢，把张定尧的罪行清楚地罗列出来。 乡人就是湖南人的意思是吧？ 对，乡人， 湖南人，乡人控诉张定尧的十大罪状 啊，这个呢，我们就用灯箱的形式，用适当的灯箱的进行突出的一个量化处理。这个里面我们复制了一些当时的一些文献，你比如说毛泽东在湖南的时候曾经组织湘江评论，他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写下了一些大量的文章，其中有民众的大联合，体现了毛泽东的进步思想啊，我们进行复制以后用展柜的形式展示。还有包括毛泽东当时阅读了一些大量的一些进步书籍，比如说《共产党宣言》啊，《阶级争斗》等。第一展厅呢，就是主要介绍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它的起因、经过、结果，最后呢，以毛泽东确立他马克思主义信仰，然后走上革命道路为结束。 刚才呢，您给大家介绍的是第一个展厅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哈。那么第二个专题展厅呢，您刚才说了是周恩来与五团体会议。要说这陶然亭慈悲庵真的是跟近代以来的革命者有着不解之缘，不但跟毛泽东关系密切，跟周恩来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周恩来曾经在这里召开过革命会议是吧？ 对，那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二展厅周恩来与五团体会议。在我们进入展厅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小场景啊，一个场景还原。这个场景呢，说的是李大钊的事儿。为什么要在这儿说李大钊呢？ 因为李大钊跟这儿也有关系。 对，李大钊和陶然亭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他很喜欢陶然亭，有文献记载他曾经好几次来陶然亭。最早他在日本回来以后，到了北京，1917年1月和2月，先后两次和他的朋友们到陶然亭周边来散步。他第三次来陶然亭就是这个1920年8月16号这个五团体会议，来开了这次革命会议。 五团体，这是12345的五，这是一个什么团体啊？ 是五个进步团体，一会儿我们会说到。 好， 第四次呢是1921年7月20号，李大钊到陶然亭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陈余生他的夫人的葬礼。葬礼结束，李大钊就和陈余生商量说，想要借陈余生为妻守墓的名义，在慈悲庵院内租借两间僧房，用于开展革命活动。我们在这个第二展厅周恩来与五团体会议

他说只有把那个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他把这一切就是概括为改造和联合四个字。带着这种愿望，1920年8月16号上午9点，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这五个团体啊，这个社团的20多名代表来到了陶然亭的北碚店，召开了五团体会议。 这是周恩来召开的吗？ 是由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来倡议的，来召集的这个会议。 嗯， 这也就是刚才您说的五团体，五个团体都哪个五个团体呀？ 就这五个进步团体。 这五个进步团体：天津的觉悟社、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 那他们在这儿召开的这个会议是探讨的是什么呢？ 五团体会议呢，大家来到了这个陶然亭哈。首先呢，由觉悟社的代表刘庆阳进行主持，邓颖超介绍了一下觉悟社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周恩来就把自己改造联合的这个想法在会上呢向大家阐明了，倡议呢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同时呢，李大钊也作为这个就是咱们北京的代表吧，进行了一个答谢，同时呢也提出各团体要标明主义的必要啊，这些主要内容。在会议结束之前，然后就拍下了一张我们现在展厅内看到的五团体会议的一个历史场景，就拍了一张照片，也让我们能定格到当时的那个历史事件，我们能看到那个场景。 这个照片能保存下来也是很不容易哈， 很不容易，100年前的啊，他们开会的场景。 刚才呢，我记得您说过李大钊曾经4次来过陶然亭的慈悲庵，他也跟周恩来一起参加这个五团体会议，算是他这4次里头的其中的来过的一次吗？ 对，是他3次来。 哦， 李大钊有明确的时间节点，说他哪天哪天来陶然亭呢，是4次的记载。 嗯， 其实之后1921年到1923年，从他第4次租这个慈悲庵的僧房以后，他应该多次来到了这个慈悲庵开展秘密革命活动。 也就是说他先是参加过了这个五团体会议，之后他又是因为参加了朋友亡妻的葬礼之后，在这里租了2间房子进行革命活动。 对，是以这个他这个朋友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陈玉生， 嗯， 以他为其守墓的这么一个名义，嗯，租了这2间僧房。 租了这2间僧房之后，后来他就一直是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是吗？ 对，是秘密革命活动。有文献记载，就是李大钊曾经在他的故居家里，然后和在慈悲庵这两个地方分别就开展革命活动。 那么这个专题展厅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呢？ 这个展厅呢，主要讲的是五团体会议，关于这个会议开会的这个之前的筹备，会议过程当中，以及会议以后，这个五团体采取的一些行动，都被刊载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刊《少年中国》这个期刊里面。我们呢，就把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复制，然后以展柜的形式展现给游客朋友们。 您刚才给我们介绍这五团体，就是五个进步的革命团体哈，其中就有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这都算是比较知名的这个革命活动团体了。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基本情况当时。 好的好的。觉悟社呢是天津青年学生的一个进步团体，成立于1919年9月16号。成立之初呢，由周恩来、马骏、郭龙真、刘庆阳、邓颖超等20名青年组成。为了表示这个男女平等啊，然后男女会员各选了10人。觉悟社刚成立以后呢，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当时的那个《北京晨报》就曾经报道说，觉悟社是由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和觉悟的这个青年结合的小团体，是天津的小明星。所以觉悟社成立以后呢，就是成为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一个领导核心的这样一个社团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它是由李大钊、王光启等人经过1年多的准备工作，在1919年7月1号正式在北京成立的这么一个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的这个社团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然后分布也是最广的这么一个社团。学会主要确立的宗旨呢，就是本着科学的精神，积极的参与社会活动，从而创造咱们这个少年中国。本着这么一个宗旨，提出了4个信条。这个4个信条其实在我们现在也是很实用的，就是奋斗、实践、坚韧、简朴。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恽代英等，这些都是这个社团里的成员。 接下来呢，这第三个专题展呢，其实也是应该说很富有陶然亭特色的，也是陶然亭很多人也都非常了解和熟悉的，就是这个高君宇烈士的墓因为在这里，所以第三个部分是高君宇烈士事迹展，是吧？ 对，第三展厅呢，主要是从高君宇来到北大学习，然后接受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然后投身到我们的一个党的事业当中，为党的事业奔波，最后呢积劳成疾，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然后英年早逝。 去世的时候很年轻哈， 对，他只有29岁， 非常可惜。 对， 那么陶然亭里呢是有高君宇和石平梅的墓地。刚才您说了，高君宇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咱们北京共产党早期的组织成员之一。那您跟我们来具体说说他和陶然亭有什么故事，为什么他的墓会在这儿呢？ 嗯，好的。高君宇首先说一下他哈，他在北京大学期间呢，就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这些人的影响下，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坚定的信仰者。他写下了大量的文章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曾经担任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委会的委员，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同时还是山西党团组织的筹建者。同时呢，他还为我们国共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在他有限的生命当中呢，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在山西的同乡会上，高君宇和石平梅相识，从此呢，高君宇就仰慕于这个石平梅，两个人频繁的书信往来，互诉衷肠，互相的鼓励和支持。 石平梅也是才女哈。 对，石平梅是才女，写下了很多的小说散文，其中有一个场景呢，就是1925年的正月初五，大病初愈的高君宇和石平梅他们俩雪后来到了陶然亭游园散步聊天。第二天呢，高君宇就将这次游陶然亭的这个温馨的场面，还有他当时的所感所想，写了一封信给石平梅。他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并且嘱咐石平梅不要忘了他将来要完成这里的这个嘱托。后来石平梅在一篇这个追忆高君宇的文章中这么样说道哈，他说，说起来太伤心了，这次是他自己去找墓地，这次游陶然亭以后的一个月高君宇就病逝了，就遵照他这个遗愿，说石平梅不要忘了他将来要完成在这里，要在这里结束他的生命这个嘱托，再根据他这个遗愿就把高君宇葬在了陶然亭湖畔。 那后来石平梅呢？ 石平梅可以说在高君宇去世以后对他的打击还是挺大的，悲伤欲绝。在未来的这些日子里，石平梅多次来到陶然亭湖畔来悼念这个高君宇，来思念他，可以说一直以来是伤心过度，然后身体也越来越差。3年以后呢，他也因为得了流行性脑炎不幸病逝了。病逝以后呢，石平梅的友人呢，就根据石平梅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死后愿病葬荒丘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把他也葬在了高君宇的墓旁。这样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君宇和石平梅的墓呢，就是并葬在陶然亭湖畔，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两座墓碑，然后后人称为高石之墓。 那么这第三个专题展里头有一件非常珍贵的展品，就是高石墓的墓碑。 对， 原件是在这里是吧？ 对，第三展厅我们对他这个高君宇烈士墓碑和石平梅的墓碑呢进行了一个展示。这两座墓碑也将近有100年的历史了，在筹备这个展览之前，这个墓碑呢是封闭保护不对外展出的。这次展览呢，结合这个高君宇烈士这个事迹专题展的内容，我们采用了通体玻璃展柜的这个形式，对这两座近100年的墓碑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 也就是说，高君宇烈士和石平梅的墓碑的原件事实上是在这个展厅里头，那我们在公园里头看到的他们二位的那个墓碑是个复制件了，实际上 对，那个是复制品。说到他们的墓碑呢，其实高君宇烈士墓和石平梅墓还是经过了几次的变迁 哦。 高君宇他这个烈士的安葬时间是1925年，石平梅安葬的时间是1929年，这两座墓碑呢历经100年沧桑，也经过了很多次的变迁。首次呢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陶然亭为了改善卫生环境，决定建立公园，然后就将周边的一些埋葬的很多的坟墓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出，高石墓呢也在迁出之列。 但是呢1956年的6月3号周恩来总理在听取北京这个城市建设规划汇报的时候，对把高君宇石平梅墓碑移出陶然亭这一事提出了意见，说留着它可以向青年宣传革命和恋爱是不矛盾的。于是呢，高石墓就在56年的8月份迁回了陶然亭公园。但是遗憾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高石墓又再次被拆除了，墓碑受到了破坏，高君宇和石平梅的遗骸呢一度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后来还是在邓颖超的关怀下才将高君宇和石平梅的遗骸送到八宝山保护起来，并且在1971年的时候对他们的遗骨进行了火化。改革开放以后呢，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呢，高石墓终于又得到了重新的修建。1984年的4月4号，这个高君宇的骨灰和石平梅的遗物进行了一个入葬的仪式，重新迁到了我们陶然亭公园。86年的时候，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还有北京青年报社、陶然亭公园等16家单位的团员青年捐款3万元，由这个中央美院设计了高君宇和石平梅半身大型的这个花岗岩的石雕塑像，咱们大家现在能看到的俩人并肩啊，然后矗立在陶然亭湖畔的那个塑像呢，就是那个时候立起来的。至此呢，高君宇烈士和石平梅在这个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怀下，最终安葬在了美丽的陶然亭公园的湖畔。高君宇烈士生前的遗愿得到了满足，邓颖超同志曾经先后六次来到我们陶然亭公园来悼念高石二人。在我们第三展厅里面还有一张邓颖超在1960年的时候来悼念高石墓在墓前的一张照片，大家到第三展厅可以看到。 那么刚才呢，您给我们介绍了咱们这个展览当中的三个最主要的专题展览哈，李主任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也说到了这次展览还进行了一些场景的复原啊，复原了哪些场景呢？ 在这个展览里头，第二展厅我们做了两处场景，一处就是为了突出五团体的发起社团觉悟社，就刚才咱们介绍了哈，依照这个天津觉悟社旧址的这个门头的样式制作了一处避世景观，在这个形式上啊呼应了我们这个重点内容，进一步突出强调了这个觉悟社这一个社团。另一处呢，就是根据咱们史料记载，刚才说到李大钊曾经在这个1921到23年间以这个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余生为其守墓这个名义，在慈悲庵租住这两间僧房，开展秘密革命活动。为了保留李大钊在慈悲庵上的这一重要的历史印记呢，我们在这个第二展厅开篇处依照这个老照片进行门厅的局部的场景还原，既烘托了我们这个展厅的环境氛围，又把这一个重要的史实直观地展现在了我们观众面前。这是第二展厅。刚才说到三个专题展，那么第四展厅就是我们一个场景还原的一个展厅， 专门的一个展厅， 一个展厅五团体会议旧址，就是五团体会议就是在这一间房子里召开的。我们依据这个留下来的这张历史老照片复原了五团体开会时的这个历史场景，里面的桌椅茶具以及墙上的匾额和楹联还有一些画儿，都是按照照片的内容尽可能的进行了还原，对这间屋子窗户和吊顶也在这个古建文物专家的这个指导之下进行了复原。 同时现在我知道很多展览也都是用多媒体的形式来增加观展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你们也用到了。 确实是受这个慈悲庵建筑布局的影响，展厅面积是有限的，有很多内容不能拓展，为了满足咱们部分观众想要了解更多史实的这么一个需求，我们在第三展厅还有一个结束语，我们说的尾厅啊，采用了多媒体这个辅助展品，将高君宇这个烈士的艺术形象、中国共产党早期重大的一些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先驱人物他们的一些相关资料，以视频播放和这个多点触摸屏的这个形式进行展出的，加强了我们这个展览的观赏性、趣味性和体验性。 陶然亭呢，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旧址，还曾经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们经常光临的风景名胜地。其实共产党人来这里也是因为它是一处风景名胜地，是吧？ 对。 刚才您在节目的前面也说到了，陶然亭实际上是很有历史的一处风景名胜地，比如刚才也说过，发起禁烟运动的林则徐，哎，就曾经来过这里，还留下了这个墨宝楹联，是吧？ 啊，是。 而且陶然亭还和戊戌六君子等等都有不解之缘哈。 对，道光年间呢，曾经发起禁烟运动的林则徐，他在北京期间呢，就和著名的诗人龚自珍、张维平以及思想家魏源、黄觉资等这些人多次的到陶然亭来聚会，并且留下了诗文和楹联。现在我们那个陶然亭上还悬挂着林则徐为我们留下的那副楹联。刚才说到戊戌六君子，光绪年间呢，戊戌变法的那个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他曾经写过《城南思旧名》，在这里面呢，他就谈到了他少年时游名胜之地陶然亭和瑶台等的一些场景。还有一个，比如说那个为国捐躯的女革命家秋瑾，她 也来过。 对，她在赴日本留学之前呢，就曾经来到陶然亭和送行的女友进行告别，并留下了一首词《临江仙》。陶然亭其实是很多文人雅士都留过印记的一个具有很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的一个地方。 我记得您刚才还说过，这齐白石也是特别喜欢陶然亭啊， 对， 在这儿还给这儿写过匾额，是吧？ 对，咱们现在看到我们陶然亭东向的那个悬挂的那个匾额，就是齐白石老先生留下来的。同时呢，在陶然亭南侧墙壁上还有一处石刻，是齐白石老先生留下来的。这首词呢是《重上陶然亭望西山词》。除了齐白石先生留下的这个词和他的墨宝以外，在我们现在陶然亭北侧墙壁上还有四幅石刻，分别是《兰竹石图》和《群仙祝寿图》，这个是当时的那个彭八百留下来的墨宝。 彭八百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国画家啊，他画兰花特别的有名，而且他跟这个齐白石啊、张大千啊他们也都是好朋友哈。 对，所以他在我们陶然亭的一个北侧墙壁上有他的《兰竹石图》，还有一个《群仙祝寿图》。《群仙祝寿图》的里边的内容也是画的是兰花。陶然亭的西侧的匾额“陶然亭”三个字，是从郭沫若当时陶然亭公园建园的时候，郭沫若为我们陶然亭公园题字，题陶然亭公园这五个字。 是公园的这个西门吗？ 西门现在没有，是我们的南门。 啊，南门。 南门上的那个陶然亭公园五个字就是郭沫若的，包括我们现在东门的也是郭沫若的。我们在从这个字陶然亭公园这五个字里集出陶然亭三个字，做成匾额悬挂在陶然亭上面。 最后呢，在这也要提示朋友们，如果您想参观公园内的慈悲庵的话，请您一定要提前在陶然亭慈悲庵预约的这个公众号里进行预约哈。公众号的名字就叫陶然亭慈悲庵预约，请大家按照预约时段前去参观，避免扎堆聚集。另外，由于展厅空间有限，请大家在参观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多走动，不聚集，听从工作人员的疏导。另外呢，慈悲庵离陶然亭公园的南门比较近，入园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了，所以呢，建议您选择绿色的出行方式，可以乘坐公交50路、62路、90路、122路、414路、485路、692路、997路、25路或者是200路内环到陶然亭公园南门这个站下车就可以了，也可以乘坐地铁4号线到陶然亭站，从C 口也就是东南口出发，步行600多米，然后从公园新开的临菜市口南大街的游客通道就可以入园了。目前啊，慈悲庵是每天早上8点开门，每天下午5点半停止进入，每天下午6点关门，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至周日，全年都是逢周一关闭，这也是博物馆的惯例了，当然了，法定节假日除外。 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由陶然亭公园不仅能够欣赏到优美的湖光山色，也能够感受到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李东娟李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了解到了充满革命激情的红色岁月的陶然亭。希望下次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再来跟我们说一说陶然亭公园其实里头还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也很有历史的故事。 对， 欢迎您下次再来，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您的收听。